依然把你放心上，这段情怎能说忘就忘。 相逢的泪水忍不住流淌， 多情的话语已变得凄凉， 无怨无悔爱一场，不哭不散说离殇，爱你爱到泪两行，哭湿枕头又何妨。 越爱越深越疯狂，一首情歌两人唱，和你相遇老地方，莫让爱人哭断肠。把你放心上，这段情怎能说忘就忘。 相逢的泪水忍不住流淌， 多情的话语已变得凄凉， 无怨无悔爱一场，不哭不散说离殇，爱你爱到泪两行，故事枕头又何妨。 越爱越深越疯狂，一首情歌两人唱，和你相遇老地方，莫让爱人哭断肠。越深越疯狂，一首情歌两人唱，和你相遇老地方，莫让爱人哭断肠。 无怨无悔爱一场，不哭不散说离殇，爱你爱到泪两行，哭湿枕头又何妨。 越爱越深越疯狂，一首情歌两人唱，和你相遇老地方，莫让爱人哭断肠。